荣耀 失败。 这斩龙丸被皇上打得够惨的。 皇上威武霸气， 赢得漂亮。 小意思，小意思。 张新杰，你怎么还没睡觉啊？ 还有4分钟。 不会为了看比赛改变一下？ 不会。倒是你，怎么还在这儿围观？黄少天不是来找你 PK 的吗？ 这不急。 老爷，还不赶紧下来？ 哎，来了来了，战斗法师上场了。 战斗法师？你开个战斗法师来干嘛？谁要和你的战斗法师打？早就打到想吐了，开你的散人来啊！散人，散人，散人！ 我不是叶秋大神。 那你是谁？ 我是一展天下的归去来兮。 我靠，叶秋，你又搞个一展天下的人来干嘛？我是来见识你的散人的。 皇上，哪有上来就见 boss 的？这是人家给你准备的车轮战呢。 靠，李轩，你凑什么热闹？ 哎，叶秋，你一共给他准备了几关呢？ 5-6关吧。 5-6关，太少了吧？一展天下公会有10,000人，打个100折也该有100关呢。 靠，这么多人难道老子一个一个挑过去吗？那得打到什么时候啊？叶秋，你快下来。 我说黄少天，你赶紧开始吧，你看你浪费这么多时间，张新杰都睡觉去了。 他睡觉早关我什么事啊？ 他要睡大家伙也要睡，你打不打？不打我们都去睡了。 就是 再不打睡觉了。 不打呀， 你们滚你们的，叶秋留下。 那不行，咱们都是职业选手，要团结嘛，是吧叶秋？ 靠，算我倒霉，那就再打一个。来来来，抓紧时间，你叫归去来兮是吧？那我让你快点归去。 小战法真可怜啊。 禽兽啊， 禽兽加10086。 我靠，你们还没完了啊，不服就下来跟我 PK。 叶秋，你要再不下去，皇少的仇恨可要转移喽。 差不多了，时间不早了，少天洗洗睡吧。 老爷，我等了你这么久，你跟我说洗洗睡，我和你拼了。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2季第9集。 八道斩！ 靠，老爷的心机伞又是战矛状态，之前刷粉的时候就已经见过了。不行不行，我得慢慢打，看看老爷这心机伞和伞人还能搞出什么别的花样来。 靠，回事啊，这家伙就只用战斗法师的低阶技能，没技能了也不变形成其他武器，是故意不想打给我看吗？老爷，你的千金伞不会是坏掉了吧？只能变战矛吗？喂，老爷，你说话。喂，这货该不会是把耳机给摘了吧？不对，摘了耳机听不到脚步声，怎么还能打？这家伙肯定是假装听不到，好让我闭嘴。休想！老爷，你以为光靠战斗法师的那几个低阶技能就能打败我吗？看剑，上挑！哈哈哈，老爷，你已经没有技能了。不好，天机伞变形了。靠，变得挺快的吧？那接下来我也要认真了。老爷，让我看看你的千金伞还有些什么变化吧。三轮斩，上挑，落凤斩，影分身术。靠，真身在哪儿啊？在上面。这声音，武器又变形了，这次又是什么？老爷，不赖吧？又是忍者又是剑客的，还有什么别的？我靠，机械追踪，干！喂，老爷，你什么时候在这儿放的机械追踪啊？你是故意引我推到这里的吗？太无耻了你！靠，你的千金伞变的盾牌都挡住我屏幕了，各职业的剑招你用的还真熟练啊！怎么又变战矛了？太不要脸了你！不好，僵直的时候被浮空了。 皇上给点力啊！ 你们鬼叫个屁呀、啊！有本事自己来给立夏试试！ 我靠， 还有精神吐槽我们。玉队，你怎么看？ 少天大概要输。 哦，怎么说？ 散人的变化很复杂，需要很丰富的经验来应对。但现在谁有对散人的经验？所以少天的意识有点跟不上，很被动。 是啊，现在还不知道他这千机伞到底能变多少种形态，不好预判。 叶秋很懂利用这一点，他这些连击没有一个是常规套路，除了起手那个龙牙必中后的天机，没有一次是同系职业的技能连接在一起的。 没错。 皇上，你们队长在指点你呢，你听清了吗？要不要我给你复述一遍啊？ 滚！ 玉队，你跟他居然敢让你滚。哎， 这千机伞确实很麻烦，如果对手不熟悉散人的战斗风格，肯定会吃大亏。 嗯，变化防不胜防，散人可操作的空间真是太大了。 技能的数量也是关键，一般职业的技能数量有限，不可能做到无限连击，但散人可以使用全职业的120个低阶技能。 没错， 话是这么说啊，可这是120个技能啊，四舍五入就是全职业精通，能这样不假思索地打成连击，谁能做到？ 能。那不正连着呢吗？李轩，你忘了人家叫什么了？ 什么？ 荣耀教科书。 对对对，教科书。所以今晚霸图、微草、蓝雨、轮回、烟雨，你们几位队长都是特意来重温教科书的喽？ 说的好像你不是虚空的队长一样。 我就是个凑热闹的。你们几个分析的那么认真，怎么这家伙真要复出啊？ 不知道。 得了吧，这房间里几十号人，快比全明星都热闹了，谁不是来打探千机伞和散人的？ 还是云秀你直接啊。哎，你们说黄少天不会就这么被连到死吧？这都快红血了， 脱身了。 哈哈，老爷，这下该我了。 这人怎么又开始刷文字炮了？光嚷嚷还不够吵啊，都挡着我视线了。 上条三乱斩，连图刺月光斩，上条幻影无形剑，逆风刺烈焰冲击。 黄少天，你一个剑客哪来的烈焰冲击啊？ 你管我，我就要喊杀杀杀杀杀杀杀。 黄少这是开始反击了啊， 但血量差距太大。 靠，又开盾墙。老爷，同样的招式对我是没有用的。 你是圣斗士啊？ 皇上，闪电光速拳拿下！ 黄金圣斗士，加油啊！ 看见，看见，看见！ 皇上直接开大招，这不是找死吗？ 叶修开了盾啊，他那个角度看不到黄少天开的大招。 但幻影无形剑的音效那么明显，看不见也能听见。以叶修的手速，应该能躲开。 不一定，难怪黄少天刚才突然开始刷文字炮，原来他是确定了叶修没戴耳机啊。 黄少天绕背出招了。叶秋没躲， 不对，黄少天击中的是你分身。 我靠！你能听见啊？ 什么情况？黄少天输了？ 看来叶秋是一直在假装听不见，故意引少天做出错误判断。 那可真是演技逼真啊！这么吵，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真不容易。 不容易。 老叶，你太过分了。故意不开枪，我以为你拿掉耳机了。 啊？什么？你这是在说话吗？ 皇上，刚才大神下场之前私聊我，让我把语音禁掉了，所以你们在比赛场内确实是听不到对方说话的。 靠，赖皮呀！修改规则之前要通知参赛选手啊。 比赛禁语音都多久了？你这个参赛选手还没习惯啊？ 哎，你别走，我们再来一把。 靠，你还来啊？快退去！哎，该我了 啊！对啊，哎，皇上， 哎，我 来了，最后了， 来，我来，我来。 哎，什么来啊？我能给你们机会随便看穿我吗？行行，结束了，都散了吧，我下线了。 靠，你别走！ 您已退出竞技场。 今天差不多了。 啊？这才几点 ？PK 也是很累的。 你那天跟展楼兰他们打了一晚上也没见累啊？哦。因为对手是黄少天吗？ 是啊。 大神，你怎么下线了？刚才你走了以后，王建熙突然加我好友了。 哦，他向你们邀战吗？ 嗯，他说开房间邀请我们去切磋， 大神，你也来吗？ 我就不去了，你们加油，多和职业选手交交手，对你们很有帮助的。 好，那我们自己去了。 去啊，叶兄，你干嘛不去？他们都来看你 PK 打探消息，咱们不去了解了解他们的情况吗？ 这些人，目前我完全没有什么要加深了解的必要啊。 那王杰西突然找上展楼兰他们，会不会有什么企图？难道又想像之前拉拢小唐一样招揽他们？ 不知道。 不行，我要去侦查一下。 想看热闹直接去就好了，找什么借口？ 哎，不是修正场啊，他们这些角色的装备比王不留行那还是差远了吧。 当然了，不过我想展楼兰他们现在身上穿的可能不是将来在职业联赛中会使用的装备。 你的意思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银装？ 就算目前没有，应该也已经在准备中了。不然的话，我真要对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无语了。 这几个家伙输得真惨呢。你说王杰西这到底什么意思？ 你不是正在侦查吗？怎么问我呀？ 你不是说你对这些人都很了解吗？那你说说看。 只是试探实力而已。王杰西从来不会轻视任何一个对手，翼展是微草下赛季的对手，所以他是真正想摸清展罗兰他们的水准。 那现在呢？打了两轮，他能摸清吗？ 差不多吧。我估计他也不太好意思说我一个人单挑你们五个，八成呢会找个借口，比如说有空咱们打个友谊赛什么的。 神了你！王杰西真的在跟展罗兰约友谊赛？你怎么知道的？ 神是神，不过是眼神的神。 什么？ 我看到他在公屏打字。 靠！你不是说没兴趣吗？干嘛偷瞄我屏幕啊？哎，展楼兰他们这算不算是上当了？ 你太夸张了，对他们来说，可以去亲自感受一下冠军队的实力，是很难得的机会。哟，友谊赛定到了这赛季结束后啊。方杰西呀，方杰西。 怎么了？ 方杰西显然也觉得这帮家伙现在不足为虑，所以把友谊赛的时间推得迟一些，好看看他们会不会有什么提高，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靠，原来他心眼这么多呢。 想要在联盟立足，当然要时刻保持这样的警惕。每个战队都是从新队成长起来的，只要是潜在的对手都要认真研究，不然你以为刚才来围观的那么多职业选手都只是来看热闹的呀？ 难道他们都猜到你要组建战队了吗？ 或许吧。哎，困了，我先去睡了。 果果，你在门口等什么呢？早饭都要凉了。 来了来了，我拿今天的报纸呢。 老板，看不出来你还有这爱好。以前我爸也爱看报纸，中老年养生那种。 我爸每天也看，财经那种。 去去去去去去。我拿的这是业内发行量数一数二的电子竞技报，好吗？叶兄，不是你说要时刻警惕其他战队的动向？我刚才特地让小楚去隔壁街买的。 哎，是是是是，还是老板觉悟高。那今天有什么新闻啊？ 我看看啊，众职业高手围攻君莫笑，跪求一战为哪般？ 啊，给我看看。昨天晚上，一大堆全明星角色突然出现在神之领域，而后进入了竞技场的同一房间。他们不是互相切磋，而是共同指向了一个对手。他， 小唐，继续念啊，他怎么了？ 他就是近期在荣耀圈中迅速窜红，手拿百变银武，重新捡起消失很久的散人玩法的谜一样的男人君莫笑。 哎，喂，老板，这牛奶都喷到我身上了。 君莫， 给叶小姐姐，实在是好点了吗？果果， 我没事，我没事。报纸给我看看，还写了些啥？哎呦我天哪，整整四个版面啊！小唐，你看这还列出了昨天来围观的所有职业选手名单。哎呦，真是难为他们了，一晚上能分析这么多，还赶着印刷出来，怕是通宵没睡吧？ 哎，可惜昨天我在上班。哎，昨天的比赛你们录像了吗？ 没有。 哎呦，忘了。哎，这么精彩场面没保存下来，太可惜了。 放心吧，这些人肯定都存了。 有道理，这些战队今天没准都在开会研究你呢。 你们这一个个都是干什么？嫌对手人气不够，跑去给人当活广告是不是？ 怎么了，经理？ 看看这头条上的名单：孙翔、刘浩、贺明，还有你郭阳。你们是训练太轻松了是不是？这么闲吗？一个个大晚上的不睡觉，跑去看人家 PK。 经理，外面有记者说要采访， 让他们等会儿。 哦， 经理啊，其实 说， 其实昨晚这个竞技场房间是有密码的，可这篇报道写的这么详尽，好像记者亲眼看到了一样，所以昨晚那场 PK 肯定是策划好的炒作，我们被人利用了。 没错，密码是叶秋发的职业选手群的，不可能有什么普通玩家混进来。 这么明显的事儿，还用你们说吗？ 是，但是当时大家确实没想这么多呀。 哎，我记得 PK 的时候，黄少有提到叶秋的名字。如果是炒作，为什么不直接说巨墨校就是叶秋啊？ 这才是他们最卑鄙的地方，越是让人好奇，就越能吸引更多的关注。 没错，今天一大早，游戏里论坛上全是讨论这件事的。 经理啊，咱们是不是可以和其他俱乐部联系一下，大家统一一下说辞，以免采访的时候被动啊？ 我觉得正好相反，翼展这个新战队的推广手法非常成熟，君莫笑是叶秋这件事，他们早晚都会说，只有我们先开口，才能把握主动权。 这可不行啊！如果现在就曝光的话，工会可能会乱，毕竟老成员里叶秋的粉也不少。 这个呀，就要看发言的技巧了。陈会长不用担心，这些啊都是我们新闻部最擅长的事了。 哦，王生，你已经想好怎么说了？ 嗯， 那你应付完记者，来我办公室一趟。其余的人，回去训练。 好。 外卖来了，叶秋、小唐，你们俩吃完饭再接着练吧。 好。 好，小唐，顺便把电视打开，晚上有电竞节目。 哦。君莫笑到底是不是叶秋呢？关于这个问题，本台记者近日专门采访昨晚进入房间围观的几位职业大神，让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说。 想要精通散人这种打法，需要对全职业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联盟里职业选手中能做到这个程度的，叶秋毫无疑问是第一人选。看着君莫笑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应该就是叶秋吧。 散人绝对不是一个新人可以驾驭的职业，而能驾驭到这个程度的，毫无疑问叶秋，我相信就是他。 嗯，是叶秋吧？因为，很厉害。 当时全城大神都在场，能和我打到那个程度的，用排除法都知道就是叶秋。 那张家乐呢？ 张家乐，我又给他打电话，他说不是他。 那皇上，对于这场比赛你有什么看法？ 我输了，不过对于一个职业选手来说，输赢是很平常的事，更何况对手是叶秋。重要的是，这场比赛让我看到了许多不同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这场比赛的录像视频啊？对了，你们手里都有录像文件吗？还是视频啊？如果要文件的话，我那里有啊，回头可以给你们一份。都有谁想要的？ 昨天晚上的事儿，居然今天就出了特别节目来报道啊！动作还真快， 这才是大神应该有的影响力嘛，对吧，叶萧？ 那么就在刚才，加持俱乐部临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加持发言人更是直接承认，君莫笑就是加持的前队长叶秋。让我们来看一下前方记者从现场发布的报道。 什么？ 请问昨晚和叶秋反 PK 的君莫笑，确实就是叶秋吗？ 啊，没错。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叶秋在退役后的确使用君莫笑这个账号卡在荣耀第十区发展。 全明星周末上，叶秋突然现身，并打出龙抬头，现在又在荣耀网游里发言。请问当初叶秋的退役是否另有隐情啊？ 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也很困惑。退役是叶秋个人的决定，我们也已经进行过多次挽留，但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据传叶秋已经加入了今年的新战队，请问是真的吗？ 叶秋呢是加世的前队长，并带领加世创造了三连冠的成绩。无论他是否退役，加世和叶秋永远都是朋友。虽然叶秋以君莫笑的身份在第十区与加王朝发生过一些冲突，但无论是职业赛场还是网游中，加世都会以职业的态度去应对。无论叶秋是否因个人的原因加入了其他战队，我们都尊重叶秋的选择，并给予最大的祝福。 希望嘉世和叶秋都可以在未来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谢谢大家。 靠，无耻，太无耻了，快让说得出口啊。 这有什么呀，你冷静点，吃饭吃饭。 你怎么还能这么冷静啊？他说的好像你是故意针对嘉王朝一样，这不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从他的职责上来说，我觉得他这番话说得挺漂亮的。 呸，斩龙兰是网游里出了名的人民币玩家，他现在这样一说，大家肯定会认为你就是为了钱才离开嘉世的。还什么职业的态度，尊重叶秋的选择，搞得自己很委屈的样子，太恶心了。 这点话你都受不了的话，以后有你吐血的。舆论战也算是各俱乐部之间常有的事。 哼，我以后啊才不会这么无耻呢。 你不会，你的对手呢？到时编造出各种流言，等记者来问你的时候，你就这样大骂对方无耻吗？ 那该怎么样？ 在比赛场上狠狠地击倒他们。 小唐说的对，用事实来还击，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那你现在怎么用事实来还击啊？ 先平静地吃完饭。 这算什么还击啊？ 路还很长，现在才刚开始而已。 啊，你都吃完了？ 啊，我也吃完了，我去练级了。哎，姑姑，你也赶紧吃啊，凉了对胃不好。 气度都没胃口。叶秀，你今天也还是继续练级吗？ 现在不太好吧，避避风头。 这要避到什么时候去啊？ 也用不了多久，你现在上网看看，说不定已经开始了。 啊？ 我来搜。有了，一展战队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 一展战队，小唐，你把音响插上，声音放大点。 好。 一展战队绝对没有招揽到前嘉世队长叶秋，我们的战队成员早已经申报给联盟了。 怎么回事？ 是吧？ 可是就在刚刚，嘉世俱乐部承认君莫笑就是叶秋。 我再重申一次，一展战队绝对没有招揽到前嘉世队长叶秋。至于嘉世方面为什么会这么认为，我就不得而知了。 那一展天下公会为何要招揽君莫笑呢？君莫笑不是叶秋的话，又是谁呢？ 一展天下公会欢迎每一个荣耀玩家加入我们，共同发展。至于君莫笑的身份究竟是谁，我无可奉告。 看，这就是事实，用来做反击，还算可以吧？ 你们早就计划好了？ 差不多吧。其实主要还是帮斩楼兰他们做做宣传，我就是随便客串一下。 有你这样客串的吗？你受到的关注比他们战队都多。 炒作就是这样。 斩楼兰怎么就这么配合你呢？ 帮他的队伍炒人气，他为什么不配合？ 但如果直接说叶秋加入了一展，他不是能得到更高更多的关注吗？ 但事实上我的确没有加入他们，早晚会被戳穿的。 可是他现在就算没明说，大家也都认为你加入了一展战队啊，结果不都一样吗？ 不一样，现在这样只是故弄玄虚，但如果直接说我加入了一展战队，那是欺骗，更招玩家的恨。 那你呢？你陪他们折腾这么多能得到什么？ 我啊，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一展天下和君莫笑越受关注，其他俱乐部工会就越不敢轻举妄动。 什么？你的意思是你和黄少天 PK 弄得整个荣耀圈子鸡飞狗跳，20家俱乐部全部牵涉在内，数百万玩家挤在各大论坛讨论争执，各种媒体平台连续多场头条报道，只是为了能继续安稳的练级？ 当然了。 你 果果，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 哪里不错啊？ 你不觉得这样的小题大做很豪迈吗？ 小唐，你已经完全被他带坏了。 哎，果果，你去哪儿啊？ 收拾碗筷。 我来帮你。 不用了，搞这么热闹才换来安稳的练级，你们就抓紧时间吧。 哦， 没错。 一展天下公会欢迎每一个荣耀玩家加入我们，共同发展。至于君莫笑的身份究竟是谁，我无可奉告。 没招揽到叶秋，一展的人居然这么扯谎，胆子也太大了吧。队长，你说他们这是在玩什么呢？ 或许这不是扯谎，你看一展的人也没有直接说君莫笑不是叶秋。 君莫笑当然就是叶秋， 所以他们这不就是扯谎吗？之前可是他们自己在论坛上发消息说君莫笑加入了义展啊。 没听到人家刚才郑重声明吗？叶秋没有加入他们义展战队，这是计划的很漂亮的一场炒作 啊。 战队和游戏里的工会那是两回事，我猜叶秋确实没有加入他们的战队，但这么好的宣传噱头怎么能错过呢？所以他们才偷换概念，利用现在大家虽然没有证据，但都认为君莫笑就是叶秋这个心理。 想不到义展这个新队伍还挺会炒作的。 是啊，现在最难堪的应该是家世了，亏他们下午还那么郑重其事的声明，想制造那些对叶秋不利的舆论，结果这么快就被义展一句没有招揽叶秋给堵回去了。 是啊，真可怜呐！他们肯定也没证据可以拿出来证明君莫笑就是叶秋，倒搞得好像家世在针对新战队一样。哎，这样说那老叶不是被这个义展给利用了吗？他也有今天啊。 小天，之前你说找他 PK 了很多次他都没有理你。 对啊，这家伙太过分了，做什么神之领域任务跟那么多人都 PK 了。 那他为什么昨晚突然答应了呢？ 啊，靠，老叶和那个义展是一伙的，果然够狡猾，难怪他昨晚退了以后我在 QQ 上怎么谈他都不理我了，还说要拉黑我。靠。 对了，昨天你感觉他的散人怎么样？ 很难缠，不过毕竟是修正场，还是掩盖了不少问题。 嗯，但没办法，他等级不够，真开普通场打恐怕他的龙牙都破不了你装备的僵直抵抗。 嗯，但这散人的连招确实很复杂，真要仔细研究的话会花不少精力。 比赛终究不会因为某个人而决定， 但我有预感他回来后一定是个大麻烦。 他从来都是。 可惜啊，像他这样的散人找不出第二个。 那义展那几个人呢，你觉得怎么样？ 还行，但都太嫩了，也就是个名额对水平，季后赛什么的基本不要想。 结论不要下得太早，没有消失金的雷霆也不过是名额对水平，但你看这个赛季他们很有可能进入季后赛。 队长，你是说 叶秋现在是没有加入义展战队，但也不排除那是因为他退役还不满一年，等到义展真正进入职业联赛以后呢，到那个时候叶秋已经可以复出了。 嗯，要是真能拉到叶秋对他们帮助应该很大，那时的叶秋又会是什么水平呢？ 这真不好说，一年的退役究竟会让他生锈还是让他得到难得的休息呢？ 鬼知道他是不是还有什么阴谋。 好了，不说了，早点回去休息，明天还有比赛呢。 嗯， 昨天晚上义展战队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加之前队长叶秋加入义展战队的传言。 绕了一圈怎么还在纠结这个事啊？ 话题保持连续性，媒体喜欢，义展也喜欢。 就是叶秋，我才记者为此特意采访到了霸主战队的队长韩文清。 韩队，你怎么看现在嘉世说君莫笑是叶秋，可义展却说没有招揽到叶秋这件事呢？ 义展有说君莫笑不是叶秋吗？君莫笑不是叶秋那是谁？ 韩文清看穿了展楼兰他们的把戏啊，你的身份恐怕还是要被坐实了。 早晚的事儿。 你在干嘛呢？怎么不升级了？ 忙呢，有 boss。 是什么 boss 啊？哎，65级的野兔 boss 荒野镖客，这 boss 不是在东部荒野吗？怎么会在55级练级区啊？ 显然是召唤出来的嘛。现在做任务或者参与杀 boss， 都有几率获得这种绑定的召唤道具。55级的练级区，也算是神之领域人烟最少的地方了。 哦，对，这还是恰克小镇最角落的地方，藏得真够深啊！你干嘛？准备抢啊？ 人家好不容易找个没人的地方召唤低级野兔 boss。抢多没素质啊。 那是，再说了你就这么一个人怎么？ 我准备拾荒。 拾荒？靠，你丢不丢人啊？堂堂职业大神居然想猥琐的躲在一边去抢人家死了以后爆出来的装备。 你要不要来帮忙？ 你等着，我这就上线。 欢迎回到荣耀。 诅咒由我破灭于眼前，